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是中歌榜十一长假第一天，首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在这里首先要分享来自韩红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 淡淡的喜欢，夜晚 颗轻声的心语。甜蜜清脆的香气，我爱着你，爱你，享受秋凉美丽，和月光向前走，微风多轻柔，香浓收你到了家吗，你说奶奶，我不看你头发，你亲到我的手，感觉万万不舍，不舍与你 say goodnight。 夜晚的月光轻轻敲着每颗轻声的心，清脆的香。 无休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假期当然也是一样的，周一呢照例为大家带来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刚刚听到是杨瑞代和周杰伦合作的《月光》，收录在2009年10月2号发表的 Gary 杨瑞代给你的情书专辑里。2014年的10月3号当时出道10周年的薛凯琪推出了专辑 Tonight。 在薛凯琪的音乐世界里，当然总少不了方大同的创作。下面来听方大同给他的这首歌，也是这一年薛凯琪再度在红馆开唱的演唱会的主题曲《佛洛蒙》。 再留白，但一样明白更可爱吧。不要不要不要走，今晚只要不放手。不要不要不要走， Baby it's alright, you'll get to know me tonight。So cool, follow 梦在天后，若密码即通就来吧，未够直接吗？但身体那么牵挂，带着那句子未完吧，被鬼交声再揿住手机的号码。 火车镇守爱情收录在2002年10月4号发表他们的第9张专辑 Man 里面啊。在忠孝东路走九遍红遍歌坛的20个月之后的动力火车乘胜追击推出了这张专辑，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以情感为重，这也是他们最具流行度的专辑之一啊。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麒麟。接下来来到10月5号2006年的这一天，许慧欣的专辑迷发表。以望许慧欣啊，以白雪公主和紫色迷情的概念突出迷的主题，周杰伦方文山为他写了混搭异域风情和中国风的诗水蛇山神庙，而 JS 的陈忠义陈孝轩兄妹呢词曲搭档写了这首威尼斯迷路。中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下一时段继续回来分享过往年份当中以这个星期为时间坐标的好听的专辑好听的歌曲。以望许慧欣威尼斯迷路， 埋葬那些不愉快的过去，未来标志卡布奇诺香气，我离开了你，丢掉你送给我的旧毛衣，没有行李，我一个人旅行，飞过层层的白云，陌生的国度里，也许就可以把你忘记。让我在威尼斯迷路，独自狂欢庆祝，用孤单的舞步编织成华丽的演出，就把自己放逐在直觉的地图，也不必去在乎谁 到自然醒的感觉。哥哥 Hey stop 不要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漫游外太空，懒懒的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红星美凯龙十一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尖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虽然风比较大，但是气温明显回升。观象台午后气温超过了26度，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继续是大晴天，风不大，空气清新，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光照充足，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电视剧版好戏一出，媒体见面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主创黄渤现身与媒体们分享拍摄幕后趣事。据了解，影版删减掉的孙红雷戏份、于和伟跳海等部分将在剧版一一呈现。而当被问到被困荒岛会带什么时，黄渤则坦言要带着舒淇、张艺兴和王宝强。带舒淇是因为赏心悦目，在一个岛上每天能看到舒淇心情会很好，而张艺兴和王宝强就是去干各种活的。昨晚新武林大会总决赛，董洁一身古装造型现身，变身富察皇后，舞台上演绎片尾曲《翩翩起舞》，优美迷人，最后她获得了总冠军。再来关注国内首个上新超高清电视频道 CCTV 4K 超高清频道，10月1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播，播出时间为10点到24点，2号起为6点到24点，每天播出纪录片、体育赛事、综艺、电视剧、动画片等内容。4K 超高清相对于现有的高清标清电视系统是一次技术升级换代，图像清晰度和色彩亮度、三维声的音响效果都大幅度提升。据介绍，国庆节期间该频道将播出纪录片《航拍中国》、纪录电影《珠港澳大桥》、轻编版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纪录片《丛林星球》、音乐晚会《唱响新时代我和我的祖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节目专题文艺晚会、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节目。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国庆快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时间点从10月5号继续啊，在去年这一天，毕书尽推出了他的个人第五张专辑 Be Your Light。 对于颜值和歌声双管齐下的毕书尽来说，这张专辑放大了他音乐上的追求。我记得去年毕书尽带着这张专辑做客中歌榜的时候也提到，最令他高兴的是邀请到了偶像蔡健雅为他写歌。下面我们就来听唐雅写给毕书尽的这首 You're Gone。 在这难受原地自负，不停地反复只为幸福。You are gone, gone, gone, gone, gone, gone. You are gone, gone, gone. You are gone. 心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是吗？总是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轻轻，不肯用力呼吸，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心。时光悄悄地摇落，酸酸地咬一口，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是你脸粉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 怪兽联袂创作，梁静茹2006年10月6号发表专辑的同名主打《亲亲》。在这张专辑的文案里提到了很多网络时代身边周遭习惯的改变，当速成速食快节奏的生活和获取资讯方式逐渐成为生活主流的同时，这张专辑呢似乎要反其道而行之，给大家一张以音乐可听性为诉求，可以反复聆听反复品味的唱片。而梁静茹优质的演绎和雕琢于词曲的作品就是这一切的基础。现在看来这张唱片的初衷是完成了。 好，一周音乐大事记。同样在10月16号，2004年，陈珊妮发表了当时出道10周年的专辑《后来我们都哭了》。陈珊妮呢，从来不是一位绝对主流的歌手，她的出现给了中文流行歌坛另一种音乐审美的可能性啊。在这张专辑里，她营造了一个压抑的、浪漫的、迷幻共存的音乐世界，在流行性和实验性之间找中和点。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偏阳光开朗性格的歌曲《风景好》，陈珊妮。 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装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孙燕姿2005年10月7号发表专辑同名主打《完美的一天》，由铁风筝乐队主唱于洋作词作曲。除此之外呢，还有五月天的阿信、FIR 的陈建宁与孙燕姿一起合作了《第一天》，让这张专辑里的摇滚爽快感呢加倍的呈现。当然，专辑里还有像《眼泪成诗》、《Honey Honey》等这样好听甜蜜的情歌作品。头一年同一天，我们看到2005年10月7号，英格玛推出专辑《乌兰巴托的爸爸》。这一年，小英格玛和叔叔婶婶合作的《吉祥三宝》大热，而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乌兰巴托的爸爸》呢，是诺尔曼第一首的创作哈，写出了对爸爸不忍巴亚尔的思念之情。小英格玛也是带姐姐来演唱哈。欢迎收听十一长假期间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呢，我们将点评过往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我是麒麟，稍后全国版见。下面我们来听英格玛的《乌兰巴托的爸爸》。

明天继续是大晴天，风不大，空气清新，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光照充足，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渝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图书出版方面，首届南丁文学奖近日在河南省文学院揭晓，周大新以其长篇新作《天黑得很慢》从10部候选作品中脱颖而出。评委会的授奖词称，周大新秉承中原作家群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致力于对社会、人性、生命的种种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和文学表达，在乡土、历史、都市、生命等题材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为中原作家群的重要代表性作家。天黑得很慢以直击现实的勇气和切身的独特体验逼近生命本质，以拟纪实的小唱文学表达反映老龄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老年人精神上的刻骨之痛，对生命的思考臻于哲学的高度。首届南丁文学奖共有10部作品提名进入中评，分别是梁红、梁光正的光、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张先明、媚语、冯杰、午夜一语、刘庆邦、我就是我母亲、周大新、天黑得很慢、古河、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孔慧霞的李佩甫评传、南飞燕、天蝎、赵富海、南丁与文学玉君。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南北联盟，神州共享，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十一黄金周继续我们中歌榜金曲之旅，下面是2003年的年度金曲孙楠的《拯救》。孙楠教科书式的演唱，让这首歌成为了体现唱功的大歌，并走进了选秀比赛的歌单里。 灯火辉煌的街头，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遥远的温柔接不了尽头，是否在随波逐流？ 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 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这首《暗香》呢，不仅是沙宝亮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也成为了他事业的分水岭。这首歌的作词陈涛也获得了2003年中歌榜的年度最佳作词人。下面是同一年黄征推出的专辑《爱情诺曼底》，其中有两首歌获得了当年的中歌榜的年度金曲，真的太厉害了。一首是《爱值得》，再有就是这首专辑的标题曲《爱情诺曼底》，黄征。 月亮的66分刚过60秒，脆弱的堡垒远飘如风化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 笑。亲爱他似毒药，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却不停地摇。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我满意，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罗曼蒂，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 周迅所主演的电视剧《如懿传》现在正在热播当中，你有没有追剧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她15年前推出的《看海》，这首歌也是2003年的中歌榜一首年度金曲。2003年中歌榜年度金曲，下面听到的是近期不那么活跃的朱桦的一首《咖》。在90年代女歌手当中，朱桦算是佼佼者，不仅有卓尔不群的演唱技巧，风格在当时也是相当的前卫的啊。麒麟在北京啊，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啊，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看，不是吧，轮到你当导演爱就结束了，三年零一天的感情说停就停了，何时吧，喜娜别挣扎，看着杯子里你喝剩的奶茶，幸福来不及融化就随本都蒸发，我好恨啊，说爱的当初是你，说听的同样是你，可你从不考虑我愿不愿意，原来爱不在乎两个人距离远近，关爱真的是开不开心，我还没有出镜，你张口已经喊停，这场爱不管行不行，不用对我心口不一，除了再见，除了再见，其他没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